曾经拥有美梦在天空，可惜天空非常灰蒙蒙。曾经拥有美梦在天空，可惜天空非常灰蒙蒙。曾经拥有美梦在天空变成灰蒙蒙，曾经拥有美梦在天空，可惜天空变成灰蒙蒙，曾经拥有美梦在天空，可惜天空变成灰。 你的离开给我要送气息。 一天不能不想你。从前的你给我倒影，送你我这一首歌，也谢谢你对我爱护，也洗掉心中的苦楚，重新说声